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实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带出嘅。我其实喺上次讲大数据嘅时期，我有提过噶啦。我哋虽然话咧相关唔一定等于因果，系嘛？ 嗯。 但系其实因果系乜嘢咧？我都话啦，归根究底，去到最深层嘅层次咧。其實我哋只能夠有嘅都係相關。咁呢樣嘢咧，其實喺西方哲學咧，好早已經人提出啦嚇。咁啊，其中一個咧比較出名嘅就係休谟啊 ，David Hume 嚇，就即係英國嘅一個哲學家，佢都有提出㗎。因為佢講到歸納法嗰個問題啊 ，induction 啊嘛。induction 咧就即係話，其實都係一個咁樣嘅。我哋話啊，呢樣嘢點解我哋相信咧，就有咁嘅因就一定有咁嘅果咧？原來因為過往。我哋所睇到嘅一定係咁樣樣，雖然佢唔一定講因果，譬如話誒點解每日都有太陽喺東邊升出嚟咧？咁所以點解你可以問啦 ，Thomas， 點解你會相信聽日太陽喺東邊升咧？咁於是你唯一嘅答案咧，只能夠就係、是。 應該我有99%肯定，因為我 係啦，冇錯啦，啱啊，啱啊， 揾食裝嚟， 啱啊，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你用咗肯定添，你嘅你仲強，我相信啊嚇，仲肯定。雖然你話99.999%嘛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係因為以往係日日太陽都喺東邊升啊嘛嚇，點解你唔會話咦？聽日太陽點解唔可以喺西邊升啊咁樣嚇？因為於是你就問啦嗱，一個答案就係話，因為以往係咁樣樣。咁呢個咧就係所謂 induction， 叫歸納法，就係以往係咁，所以我哋相信將來都係咁。咁但係咧，原來咧再深入研究就係話，哦，原來所謂太陽喺東邊升咧，純粹係因為地球嘅自轉，所以咧就令到，因為地球自轉嘅方向係咁樣樣嚇。咁樣我哋都唔相信個地球無端端會倒轉嚟轉嘅啫，咁樣。咁你於是你就問啦，點解個地球無端端即係唔會無端端嚟倒轉嚟轉咧？咁於是話，哦，呢個就係叫做角動量守恆定律啦，都係 inertia 嘅一種嚟嘅，都係。一種即係物理學嘅惰性，咁但係我哋叫角動量嘅守恆啦嚇 ，conservation of angular momentum， 即係話佢原本係有咁樣嘅角動量嘅嚇，咁樣向呢個方向旋轉嘅，佢唔會無端端就會相反噶嘛。咁但係我就問你啦，點解你相信呢個角動量守恆定律咧？咁於是你就話，哦，因為我哋咧誒過往研究過咁多嘅物理嘅變化咧，事物嘅變化咧，我哋發覺咧角動量咧原來係守恆嘅咁樣。咁但係個問題。最後原來你都係去翻咩啊？就係呢一個，因為以前係咁，所以將來係咁。呢個就叫 induction。我記得其實我大學我係修咗一個半單元嘅叫做科學哲學嘅 philosophy of science 啊，就係嗰陣時我係唯一喺香港大學三年入面啊有機會喺陸幼堂上堂。就是这个 philosophy of science， 因为是文学院提供的不是理学院的，那么就去上堂。那么后来考试 final year exam 的时期呢，我就有考到其实在陆幼堂考的那时候、其中一條問題就係問呢條嘅、 哦， 就係講 David Hume 嘅。 喺陸幼堂扮文青你。 我唔係扮㗎，真係啊！我真係有上堂去考試。佢就係問到 David Hume 呢樣嘢，佢就話 induction。佢呢個就叫做 problem of induction 啊。點解咧？就係話到頭攞呢個叫做induction principle 啊，叫做所謂歸納原理。但係嗰個問題咧，佢話點解你會信歸納原理咧？原來咧，阿休谟好早已經講咗嚇，佢好似係十八世紀嘅哲學家啦，唔知17定18啦，唔記得咗。咁但係佢就話呢樣嘢本身係冇得論證嘅， 冇得論證。 因為你如果你要，因為如果你要證明歸納原理咧，你只能夠係用翻歸納原理嚟證明歸納原理，係嘛？因為我發覺咧，咁耐以嚟咧，歸納原理都係有效嘅。所以我就信歸納原理，但係個問題是你咪用緊歸納原理咯。 其實到、這個、 所以呢個咪叫循環論證啊。 我諗起一個例子啦，就係、是、財哥一定都知道嘅，就係、是、羅素咧提過一隻雞嘅。係 啦，誒、非常好啦、就係、是其實佢哋用雞咧，而家啲人就中意改咗做火雞。 哦， 係一樣啦。佢就歸納啊嘛，嗰只雞啊，佢就話嗰只雞。自董性以嚟，日日咧都有人嚟咧，俾嘢佢食，又俾水佢飲，咁只不過就攞走佢隻蛋，咁樣咧，佢一日係咁，第二日係咁，第三日係咁，於是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天經地義，呢個就係宇宙運行嘅規律啦。 一有人， 咁佢每一日多咗一日嘅經驗咧，佢就加強咗佢呢個所謂 宇宙運行嘅規律， 即係有人嚟到喂佢食嘢嘅， 係嘛？咁於是越嚟越喂佢食嘢，攞咗隻蛋。 有個世界有啲聰明嘅雞識搞 搞。No， 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呢隻雞啊 ，Thomas， 我哋冇分別嘅。你而家呢啲你純粹就係一種事後孔明嚇，因為你知道咗個結果，所以你咁講啫嘛。但係其實羅素正正想話俾我哋聽，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處境都係等於呢隻雞，因為我哋唯一有渣拿嘅就係過去咗嘅經驗，未來。啊、即係 by definition 佢係未嚟噶嘛，未嚟即係你冇可能經歷啊，係咪啊？冇噶，唔係創新啊，唔係創新嘅問題啊，係點樣規劃啊，點樣 plan 啊？因為你個 planning 啊，我哋任何人嘅 planning 咧，都只能係 based on the past 啊嘛，因為過去係咁，所以將來係咁噶嘛。 一百年前。 系啊，但你都系要继续咁样嚟 plan。你嘅创造，你知唔知啊？你嘅创造系你用咩？系你用个电工嘅常识、电器嘅常识、电子嘅常识，呢啲嘅常识全部系 induction 得翻嚟嘅。 你觉得人可唔可以无中生有？ 吓、啊，可以，系啊，可以啊，吓咁、啊。但系个问题，你系要基于呢啲知识先至可以有创造噶嘛？你无中生有嗰个系个意念啫。但系个问题，你系要有好多。運用現在的知識，你先能夠創。但係呢啲現在的知識係點樣得翻嚟嘅？其實都係用個歸納法啫嘛。 都係過去。 其實講真的，即係話自然界，我哋而家即係科學入面嘅所有嘅定律、包括萬有引力定律啊、電磁理論啊嚇嘅定律啊，甚至相對論啊、量子力學啊，所有呢啲嘢，其實講真的，你去到話哇呢啲科學定律啊，真係好犀利啦，係嘛？但係原來你歸根究底去到最後，都係一種嘅相關。就係、是、你所講啊！哦，原來咧，你短每次一短路嘅時期，即係嗰個電路啊，佢自然咧就會嗰個電流就會好大，電流大就會發熱，發熱咧就會著火。喂，點解發熱會著火啊？ 人類嘅文明向四方八面發展嘅，但係睇下有冇啲出色嘅思想家識得歸納引用，咪可以標啲新嘢出嚟咯。 係啊，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呢種歸納係冇，即係如果按照幽默嚟講咧，其實係冇一個真正嘅基礎嘅。係呢、這個基礎咧，就正如嗰只雞一樣，因為正如嗰只雞一樣，佢意思即係話。原來可能這個宇宙就是上帝創造的，上帝創造的呢，其實他所有這些規律呢其實是他定的，但個問題是他突然間發，不要說發電了，是不是我出不到這個門口，但他突然間改變主意，突然改變主意，他將那些規律變了，我們明早上一擘大眼醒的時期呢，原來所有的自然界，即是我們那些科學的規律是改了的，改了的你就死了，是不是？就等於那隻雞頭先未講完個故仔啦，就係因為最後有一日咧，有人嚟咧，佢就唔係俾嘢佢食，唔係俾佢飲，而係咗攞去劏咗佢。咁所以而家啲人咧就好中意用火雞，就將羅素呢個故仔變成火雞啊！感恩節嚟啦，於是咧嗰只火雞咧就俾人捉咗佢鋸咗啦。咁佢哋一佢不生 火雞嘅感恩節，即係人類 Judgment Day 咁樣。 係你可以咁講啦，係啦。咁但係個問題你唔知道幾時係 Judgment Day 噶嘛？可能係一千年之後，亦都可能係今晚噶嘛。 咁發動 Judgment Day 可能係今晚，唔係人。哇 ！Judgment Day 嗰個唔係人咧。 咁你都要神透過人去。 No，Judgment Day 嗰個咧，如果按照呢個基督教嗰個咧，就叫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就係基督嘅第二次降臨啊嘛。嗰個就叫 Judgment Day 啊嘛，係嘛啊？咁所以啦，嗱，當然啦，既然講到宗教咧，忍唔住都要講一講啦，就講到個第一因嘅問題啦。第一因就 first cause 嘅問題啦，因為講個因果咧，你睇下我哋後面即係嗰個圖啦，係嘛，就係一啲骨牌咧，我哋叫嚇 domino 啊嚇 domino。當然啦，以前尤其是喺冷戰時期咧，美國點解打咁多仗咧嚇？尤其喺越南咧，佢哋有叫做咩骨牌理論啊嘛，即係話我哋千祈唔能夠俾任何一個國家，雖然中國已經係啦，所以阻止唔到啦，北韓已經係啦，但係咧唔能夠俾佢繼續赤化啦，因為個問題咧，一個國家赤化咧。就會有呢個連鎖反應，連消大打，係啦，咁就一路好似睇下我後面嗰個骨牌啦，一個一路咁到咯，就冧曬，咁啊全個世界就會赤化，就不得了啦，咁樣啊嘛，咁叫 domino theory 嚇。咁但係呢個 domino effect 咧，其實大家如果睇過 V for Vendetta 咧，好精彩，其中有一幕噶嚇，佢就係玩呢啲骨牌咧，一路咁整個圖案出嚟啦。但係你諗下，其實其中譬如後面因為骨牌冧咗，你就話因為前面嘅撞佢，咁但係問題前面嗰個骨牌咧？為什麼會想呢？是因為再前面那個撞他嘛，是、但是再前面那個為什麼會想呢？哦，因為再前面的撞他嘛，那沒錯，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去找這些因果呢，是有個所謂因果鏈的問題，是吧？一個 chain of causation 叫做，但問題很多人就問了，那這個因果鏈其實 有冇盡頭？ 如果咁推斷， 有冇 盡 頭 嘅話咧，係咪即係話呢個世界應該即係、就是、個推斷嚇有呢個現象就有個因喺背後噶嘛？ 係啦， 咁就理論上真係一個盡頭嘅喎。 係啦， 係咪啦？ 咪就係咯。所以啊，特別係即係喺西方嘅哲學興起嘅時期咧，因為佢你知西方嘅文明啦，係一個基督文明啦，影響好大啦。即係由呢個猶太人嘅即係猶太教嚇、啊，後嚟變為呢個天主教，天主教變基督教咁樣啦嚇。咁、啊、但係其實佢哋好重視嗰個第一因啦嚇、啊。當然你舊約嘅時期一早就話太初有道係嘛，咁樣咧就係呢個，於是呢個咧就係神咧就説係有光就有光，咁啊佢就第一因啦。咁但係 係講下就有啦， 梗係啦。咁但係咧到了哲學的時期咧，佢就將佢擺喺一個即係更加所謂哲學化誒嗰個基礎上面，就話確實咧因果關係咧係好重要。咁但係其實咧每一個果都有個因噶嘛，咁、所以其實你每一個因本身都係一個果嚟噶嘛。咁、於是咪一路咁追溯上去啊，咁到最後必定咧有一個第一因嘅。咁呢個第一因咪就係神咯，就係上帝咯。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我記得我中學六年班嗰陣時咧，我係同啲同學拗過啦。咁後嚟咧，我就寫咗篇文嘅。啊，我記得好似中六嘅暑假咧，就老師帶我哋去好似大埔宣道園咧，就係、是、睇星嘅。點知啊烏雲密布睇唔到星。咁啊夜晚黑咧就走咗去嗰個康樂室嗰度咧，就圍繞住嗰張乒乓波台。但係因為嗰個盈虧唔準著燈，我哋就揾咗個強力嘅電筒擺個。乒乓波台就射上个天花反弹落嚟，咁但系入面咧就有啲咧就系、是、一个团契嘅同学，咁啊但系我同另外一两个咧就完全系无神论嘅，咁啊拗咗成晚，咁拗完之后咧，咁啊第二天光就翻屋企噶啦，啊即系嗰个宿营完咗，我翻到去本来应该瞓觉噶啦，因为差唔多通宵冇瞓，但我忍唔住咧就攞咗啲原稿纸出嚟咧就咁写，哇咁后嚟咧就登咗喺黄隐嘅。連刊叫做《黃龍報》啊、大家咧，如果你去圖書館睇，未必揾得翻，因為好耐啦嚇。1975年嘅《黃龍報》（Yellow Dragon） 入面有一篇文章，就叫做《神者個概念的分析》，入面啊講到第一因嘅問題啦。因為我就話好簡單啫嘛。嗱，嗰陣時我其實都係即係十八九歲嘅啫。但我就已經問啦，我話其實我問上帝，如果你話係第一因， 係 咁個問題咧，即係話上帝就冇其他嘅因係。令到佢出現嘅咯喎，上帝係無因之果嚟喎，咁當然我同嗰啲即係教徒嘅朋友，佢就話梗係啦，上帝係可以自由噶嘛，嗱呢個自由啦，係嘛？ 不設定啫。 咁但係我咪即刻反駁咯，我話你話上帝可以自由，係嘛？咁即係起碼呢個宇宙入面有一樣嘢可以自由啦。咁個問題就係話，你有神論咧，你有兩個假設，一個假設咧就係呢個宇宙不可能自由，係因為喺佢哋嚟講，宇宙點可能自由咧？但係上帝就可以自由， 即係矛盾。 咁而呢個咧，呢個宇宙就係上帝所創造嘅。 一個受過教育嘅人都會信有神嘅，真係明白。 嗱，呢個兩個，但係呢個係第二個分析嚟嘅，即係信唔信有神。但係就頭先講緊個因果嘅分析咧，就係講緊話誒，佢哋如果假設咗呢個世界係有呢個因果，所以推斷到有第一因， 第一因。 咁但係如果佢哋又用一個第一因，佢係一個無因嘅第一因， 係 呢一個假設咧，去有兩個 無因之果 呢個咁嘅解釋咧。咁但係佢又解釋唔到，咁係咪有呢、這個世界有啲任何嘢其實都可以係 係 啦？其實咧，我梗係就係咁講啦。但係我喺嗰篇文章入面，我咪就咁寫咯。我話其實你諗下，有神論同有神論同無神論嘅分別喺邊度啦？都話啦，有神論咧。佢個立論就係乜嘢咧？就係宇宙不可能自由，上帝可以自由，而宇宙就是上帝創造嘅。呢個就係有神論。但係既然係咁嘅時期，佢都起碼承認一樣嘢可以自由咯。點解對於我作為無神論者， 我哋唔可以自由？ 我咪就係話宇宙可以自由，我咪已經解釋曬一切咯，係嘛？咁你話兩個理論比起上嚟，係咪我個理論簡單得多咧？即係如果我哋叫奧坎的剃刀啊，你知啦 ，Occam's Razor 啊嘛，係嘛？即係我哋根本係無需要係過多嘅呢啲假設。你如果能夠足夠解釋個現象嘅話咧，就是、最簡單嗰個假設咧嚇、啊，我哋就應該揀嗰個假設。呢、這個叫奧坎的剃刀嘛 ，Occam's Razor 咁就咯。咁既然係咁嘅時期，我不如就係假設宇宙可以自由，咪得咯咁。咁當然啊，即係呢個。我唔肯定唔係我第一個提出啦，嗰陣時我都係睇埋好多嘢，十八九歲嗰陣時寫出嚟。咁但係你估啲教徒睇完之後，佢會唔會服咧？一定唔會服啊 ！Thomas 就好似咁講啦，佢係要信 長久嘅戰爭， 就係要信嘅，係嘛？咁啊冇辦法嘅。咁但係當然咧，呢、這個第一因呢個問題咧，確實係都幾令人困惑嘅。好嘛，咁啊，講到呢度咧，就時間就夠啦，係嘛？咁啊，留翻大家自己慢慢諗下啦，好嘛？好啦，下個禮拜再見。 我慶幸。